過年啊，嗰啲習俗啊，我哋重視嘅嘢啊，做啲嘢啊，可能都會有即係大嘅改變。 我點解即係有呢個感嘆咧？即係出呢個題咧？就話說咧，因為過年咧，咁我都好注重年花嘅每年。就算、哦、即係算即係喺過去幾年咧，我其實我農曆年我唔喺香港過嘅，我喺外邊過啦。咁、但係咧喺過年之前咧，咁我都係會即係準備好曬啲年花喺屋企，咁咧我先至出門嘅。咁啊，今年咧就好弊啦。咁啊，舊年過年即係過年前咧，仲可以即係自由出入上內地買花，因為始終喺內地買花咧。我買的數量很多，咁同埋即係價錢嚟講，而家香港即係佢真係平你好多嚇。talking about 即係譬如我中意插銀柳嘅，咁銀柳咧我係會買一百支，一次過買一百支咧，咁樣即係我兩間屋啦，每間屋就放四十支，咁另外二十支係俾我細佬間屋噶，咁啊即係三間屋就有一百支咁樣。劍蘭咁我亦都係。大型的紅色劍蘭我亦都係一插咧，我有一個大的玻璃鈎咧，係插六十支嘅。咁另外四十支咧，咁就會有另外一間屋噶，即係另外兩間屋咁樣分開。咁啊吉仔啊，水仙啊，黃菊啊，咁樣即係好豐富嘅，每年都係。咁嚟到今年咧就弊啦，第一唔可以上深圳去托花翻嚟啦。咁第二香港買花都唔容易，點解咧？因為咧我都會即係托一啲。相熟的朋友咧，咁啊，即係佢哋即係有，即係佢有做買賣花咁啊，因為佢哋自己都係呢、這個即係佢哋做即係荔枝山莊噶嘛，咁佢哋就都好多山果啊、花啲嘢咁啦。咁今年佢話：，唉，我都唔穩定啊，啲花即係訂啲花嚟唔嚟得到，嚟得幾多都唔知。咁啊，最後咧，佢話嚟得好少，同埋即係都要。即係佢應酬開啲客啊，啲都幫唔到我啦。咁咁啊，所以咧變咗咧，我又冇水仙，我又冇吉仔，即係更加唔好諗咩，即係銀柳啊，各方面咩都冇啦，即係全部都冇。咁好彩咧，就有一間即係喺即係我哋村嘅範圍嘅一間咧，即係佢哋佢哋種蘭花啦，蘭花同埋即係佢亦都有賣賣蘭花咧。咁舊年去咧，第一次認識佢哋咧，係三十晚前兩晚去咧，咁我都仲。擺得好靚嘅翻嚟，今年咧兩個星期前咧，咁呢邊即係佢哋已經通知我，啊鄧生你快啲嚟啦！如果坐唔住嘅話，人搶曬，哇去到真人山人海啦！即係因為周圍嘅即係個貨源短缺啊，嚇同埋好多人咧係冇得出門過年，咁啊就喺曬香港過年咧，咁喺既然喺香港過年，唔理點都即係點都令到即係以前嘅人咧閂埋對門就旅行啦，話之你啦咁樣，但今年咧點都要過年整翻啲。整色整水啦，系咪？咁所以变咗佢啲兰花就好受欢迎。两个星期前已经，哇！即系去迟一阵间咧都冇晒啦。咁好彩我都立咗，即系佢哋帮我立咗好多啦。咁即系足够咯。但系就其他花就变咗系缺咗啦。即系过去即系由细至大啊吓，由细至大，屋企过年系唔可能冇吉仔嘅，唔可能冇水仙嘅。唔可能冇劍蘭嘅，咁桃花反而我哋唔係點插桃花，有段時間我插過，但係惹嚟好多麻煩嚟，咁所以咧，咁之後咧， 我喺側邊我睇到， 咁之後咧我就唔再插桃花啦，咁咧就去翻即係以前屋企媽媽，即係爸爸媽媽佢哋插就插劍蘭啦，咁啊，咁咧就但係今年咧就係所有劍蘭啦、銀柳啦。水仙花啦，呢個黃金菊啊，啲全部都即係缺咗啦。咁啊，出年即係有即係希望出年我哋有翻啦。咁但係呢個咁嘅感覺，即係缺咗經常擺嘅花嘅一個農曆年咧，係好少嘅。 呢、這個角度就係你作為一個你即係中意欣賞花嘅人啦。咁其實今年咧做花農都淒涼啊，真係，因為咧其實咧佢哋即係花市啊、擺賣賣花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嚴即係 restriction 啊，好多禁制啊咁樣。聽聞咧開始嗰時咧，原本咧直情。即係 冇咗花市啊嘛， 係啊，一開始嗰時 cancel 添㗎，本應咁後嚟咧，即係業界有好多嘅聲音啊，咁而家就有限度啦，咁同埋即係要講話人流，當然啦，即係政府都係佢嘅考慮啦，因為即係行花市真係啲人逼曬一齊啊嘛，咁以往就中意啊嘛，冇所謂啦，即係感冒就感冒。 哦，為咗去，即係其實我細個嗰時讀初中嘅時候咧。 特登中意去行花市，因為元朗個花市好大嘅以前。咁、 嗯、 特登去中意行花市咧， 即元朗嗰度係嘛？ 係啊，即係以前係大批頭，後屘就變咗係佢個大嘅運動場啦。咁、 嗯、 就即係好大嘅，你唔可以想象。因為元朗嘅附近咧，即係all the way由大埔林村一帶咧一路。即元朗的平原是最多农场，最多农场最多花，即是花农种花，以前种菜，后来种花啦。咁、 嗯、 所以咧，即佢哋嗰个即个花市系大得好紧要嘅根本。咁、 嗯、 诶，即我哋 enjoy 去咧，就因为逼咧就会撞到好多同学，撞到好多同学啊，好多成咧，咁、啊、就好开心咯。会 闹啲啊， 系啦。咁啊，就呢个系以前行花市啦。咁亦都。即係講心句啦，咁我諗你同我都一樣啦、嗯。就算即係我哋喺無論你住屋村定係、嗯、我哋住村屋，咁、嗯、咧、啊、但係咧都係好即係都係有唔同嘅方法去、嗯、即係呢個準備過年㗎嘛。 我諗自從呢個嘅即係新冠疫情咧，即係真係改寫咗我哋有好多嘢嘅習慣咯，即係以前咧，我哋就話話萬聖節啊，咁我哋會蘭桂坊啊，夠逼啊，咁啊開心。 海洋公園啊， 係咯，如果即係新年咧，我哋行花市啦。咁、 嗯、 好多時咧，即係我自己去得個睇展，我又唔會買嘅。咁但係咧，我 enjoy。即係逼下逼下逼，逼一兩個鐘頭行到只腳都攰，同埋咧明明條路咧打直行可能十分鐘嘅，咁啲警察咧就覺得我太多人啦，咁要咧兜完又兜，兜完又兜，可能成個鐘頭先至由嗰一點咧兜個大圈翻翻轉頭，咁但係都 enjoy 啊我哋，咁但係而家改寫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哇原來咁樣咧會增加呢個新冠嘅病毒嘅傳染，係咯、 嗯， 所以有一樣嘢就真係要改喎，真係。即係其實都有啲唏噓咯，咁其實我都覺得可能大家都要體諒，即係各方面咯，即係體諒到時即係行花市嘅朋友，如果即係行咗時覺得話疏落咗，冇咗個感覺，大家都記住即係為勢所逼咯，係咯，咁同埋咧如果行嘅時候咧，保持呢個安全距離啦，最緊要咁樣。 我係放棄。 你唔去？ 我唔去，即、okay. 係我所以覺得，因為唔係嗰樣嘢嚟嘅啦，對我嚟講即系唔系，即系我認識嘅過年嘅咁樣，我係forget it， 即系如果係咁擔心嘅，不如就唔好去咯 嚇。我諗我都會去，我會戴住口罩啦，同埋我都會買少少嘢，因為我都想即係支持一下，即係香港即係好辛苦去種。 就邊度有花市我都唔清楚，其實 我睇下佢點樣公布啦，真係 係啊嚇！ 我諗實有 的。你冇乜時間，下個星期就係㗎啦。 係啊，即係眨下眼，下個禮拜就係、 是。咁但我就即係而家 so far 就有啲好靚嘅蘭花喺度，即係喺度做即係做咗即係打到底先。咁其他咧，咁我希望都能夠喺其他方面都能夠增加翻啲啦。咁、當然咧，即係而家我講嗰個咧金非昔比咧，都其實我冇考慮到 COVID 嘅。 系， 即系我唔系想讲，即系话新冠肺炎嘅问题嘅、我系想讲，即系根本系随住个岁月一路改变咧，对过年嗰、那个即系嗰个情怀咧唔再一样嘅，因为可以咁样讲啦。我谂即系以前啲人咧，即系去翻即系我哋上一代即系唔使远啦，就妈妈嗰代啦吓，妈妈嗰代佢哋咧以前嘅生活咧其实系单调好朴素好多嘅，咁、尤其咧即系。當年咧，仲係即係喺我細個嗰時啦，咁我媽媽即係年青力壯嘅年代啦，咁咧仲係一個農耕好活躍嘅年代，我哋喺新界，咁咧即係你農耕活躍咧，咁我哋喺新界住嘅咧，即係市區啦，講心句啦，嗰、那個年代市區你話係咪好旺好即係好旺盛咧，都唔見得人係多啊，但係嗰陣時都胃口奔馳嘅人好多啦，咁、咧我哋喺新界咧就生活比較簡朴啲啦。所以變咗過時過節咧係一件事嚟嘅，無論你過端午節啊、中秋節啊，咁已經係好件，即係好一件事啦。咁啊，仲有咩長者啊，即係啲老人家擺壽宴啊之類，亦都好重要。咁咧就無論咩都好啦，最重要最大嘅咧都係過年。咁咧過年咧喺我哋咧即係自細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嘅。咁成件事咧嗰個發展咧係應該由過冬開始。過冬咧就係一件。即是中秋節之後咧，中秋節之後離開過冬咧，多段時間噶嘛。咁啊，嗰個係一個最大嘅節日，咁係即係食好好啦，即係食好好嘅嘢啊咁啦。而且嗰陣時應該係冬天啦，即係秋收之後啦。各方面嘅即係海產啊啲特別靚嘅嗰時候，菜特別甜嘅。咁咧就所以屋企係好開心，係即係等緊即係冬至到嘅，我哋即係好重要嘅冬至。 咁等等緊中熱冬至到啦，咁啊食一餐好勁噶啦。咁啊隨後咧就準備過年嘅乜嘢嘢咧？揼餅啊！ 嗯， 我細嗰時做炒米餅嘅。 嗯， 咁啊炒米餅用好長嘅時間，可能過冬至已經開始咧，係準備啲米啊，整粉啊，整米粉啊，糯米粉啊，整糖啦，煮糖啦，煮唔同種類嘅糖啦，醃肉啦，即係將啲肥肉咧，啲肥肉即係切到好薄嘅片咧，去俾玫瑰糖啊，俾糖去醃佢啦。咁然後又花生啦，即係去炒香啲花生，曬咗先，曬咗花生炒香，炒香咧就研佢啦，研碎佢，有啲研到好碎，有啲研粗粒，放喺唔同嘅餅上面整。即係我哋係屋企係望好長時間嘅整呢件嘢。咁、然後咧再去請啲親戚。啲婦女嘅嚟幫手啊，有啲自己同村嘅啦，有啲咧就係、是，譬如即係我媽媽會叫大姨姨媽，即係佢隔離，即係都一段路嘅條村，咁、咧就一段路咁樣過嚟啦。即係以前喺冇電話，我就好記得好細嗰時未有電話嘅年代係點咧？咁咧嗰陣時係仲未有巴士或者小巴去到佢哋條村嘅網井，其實唔係好遠嘅，就行路得一個鐘頭到嘅。 哇！ 咁即係再早啲咧，就行路去，行路去俾個信息嘅。係行路去俾個信息。咁後來咧，佢哋有啲貨車，啲貨車人就喺貨車度咧，就別穿元朗同埋即係佢哋村啦。咁咧就但係不定時嘅啲車。 嗯， 不定時咧，咁我哋係會點咧？我哋會係喺我哋嘅村口。是等呢架車一定，佢一定要經過我哋條村咧，先能夠去羅浮山啊，嗰一大啲村啊咁啦。咁所以咧，一定會經過，經過就入停佢，入停佢咧就話俾佢聽個司機啊。咁或者見到有邊個熟嘅，咁即係佢話啊，邊個熟啊，邊個即係 講句説話俾你聽。 係啦，我可能我大姨嘅隔離啲人啦。啊，唔該，傳話俾佢聽，我哋幾時屋企開始揼餅咁樣嚇、啊 okay ， 就係咁樣就傳得咁啊。到時都好咧，咁啊大姨就會出現噶啦。 咁呢個司機應該係 WhatsApp 或者 Messenger 嘅先走。 即系有时系司机啦，有时你见到即系佢隔篱左右或者佢啲死党啲朋友更加好添，即系更加即系传话更加传得即系会更加即系放心啦咁咯。咁、所以呢个系一种生活方式，但系你唔好咁样讲啦，呢个系好低嘅层次嘅一种即系呢个传递消息嘅方法，但系好 intimate 嘅，因为咧你讲一句话俾人传呢个话咧，呢、這个人收咗之后咧，佢挂住喺心。佢一定要將呢句話傳到去啦。咁、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就咁結構嘅。咁、所以喺呢即係呢個呢、這個呢喺呢個方面咧，我就即係印象係好深刻嘅。咁、咧即係大姨又過嚟啦。咁咧就咁預先咧就會去即係打電話，即係有電話啦。打電話咧就去去香港島，咁啊俾姨婆啦。姨婆就係阿嫲嘅細妹啦。咁咧咁姨婆又會。啊！之前嚟啦，咁我哋好期待姨婆過嚟，因為姨婆咧喺灣仔住，佢屋企喺灣仔啊、天樂里啊咁啦。咁佢哋之前佢哋有鋪頭、有生意啊咁啦，即係佢會帶啲糖果啊、餅乾啊啲嘢咁咧帶俾我哋食，咁咧就即係好期待姨婆嘅出現嘅嗰陣時係，咁咧就然後加埋即係自己屋企一啲親戚啊，姑姐又會嚟啊。平時佢哋可能會嚟即係食餐飯就走噶啦。咁啊嗰幾日咧，佢哋係唔走嘅，佢哋會喺度過夜嘅，喺度過夜咧。即係嗰個時候咧，係佢哋將一年咧，即係我嫲嘅姊妹，我媽媽嘅姊妹，咁咧亦都係即係我爸爸嘅姊妹，咁咧就會一齊出現啦，即係姊妹啊、父女啊、母女啊咁啦。即係平時即係會你探我探你係會，但係唔會過夜噶嘛。一過夜咧，以前鄉下地方食完晚飯就叫做即係 call the day off， 即係黃昏食完晚飯咧，咁就唔再做嘢噶啦，日頭做完曬之後就算啦咁咧。咁佢哋就會佢哋會打牙教啦， 傾好 傾偈啦。咁而且以前嘅冬至之後咧，香港即係凍噶嘛，以前會即係啲雨水寒流，雨水寒流到咧凍啊。咁可能佢整啲炭火啊，或者整少少宵夜啊，煲個糖水咧，或者整個雞粥啊咁之類咧。咁我哋 特別咯，嗰咁 我哋細佬哥嘅時候咧，就喺旁邊，第一有嘢食，第二有嘢聽，因為我好中意聽故仔嘅。係咁咧就即係佢哋。即係嗰一個星期咧，可能佢哋盡訴心中情噶啦，好啲嘢講啊，咁甚至咧喺一即係人後，即係啲人之後咧，可能我阿嫲同我姨婆咧，即係有悄悄話講嘅，咁佢哋就即係會即係總之係好 intimate 嘅個關係，即係個情況唔係話即係而家啊拉我電話就講啦咁，所以我今日都好大感受，因為我頭先我去咗寶福山， 因為我姑姐，我姑姐過咗身啦，今日佢就個即係個喪禮係聽日啦，咁所以今晚我哋都會去一去啊，咁即係鞠個躬啊，咁咁即係你諗翻，即係我哋細個嗰時咧，姑姐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figure 喺屋企， 係啊，當然 即係個生活，因為佢係我爸爸唯一嘅妹，咁咁即係都即係我哋好即係好親的嘅啲關係，即係同姑姐啊，同嗰啲表弟妹啊咁。咁所以即係都諗翻啊，即係嗰個年代嗰陣時咧，就有姑姐嚟啊。阿姨婆嚟嘅，咁而家即係一代代人就已經慢慢即係佢都高壽啦，八十幾歲走啦，咁樣就係、是即係我哋好似我哋其實我哋回望前半生， 我哋好似做翻我哋以前 係啦，即係我哋就係佢哋個年紀啦。咁喺佢哋細佬哥人望我哋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健健壯壯啊。咁然後佢哋一代、即係阿嫲咁啊，姨婆咁啊走咗啦，再過十零廿年咧。咁媽媽又離開啦，咁媽媽又走咗，即係其實都未夠十年咧。咁姑姐又走啦，咁所以咁陸續即係一代代去咧，咁下一波就輪到我哋噶啦。 係啊，呢個世界是 即係我哋一定要即係 真係咁 笑住面對咯。咁咧，但係咧笑住面對嘅咧，亦都係即係我哋好熟習嘅一啲好温情嘅過年嘅一啲細節咧。咁亦都喺我哋身邊啊，喺我哋。即系我哋生活入边咧，慢慢系消失咗。 系 啊，呢个系好遗憾嘅事嚟，好即系好可惜嘅。嗱，我哋阵间十二点钟我哋翻嚟咧，可以同你倾下，即系你哋乡下，你哋上海人， 我哋屋企啊， 系啦，你哋上海人喺香港啊，即系香港，你哋点样准备过年咧？ 好啊， 即系无论点样都即系一定有啲嘢嘅，或者即系你哋都无论如何咧，一定系会有啲亲戚啊，同你哋屋企一路都有交往啊，即系会即係會有唔同，同我哋廣東人有唔同嘅地方，有邊啲嘢係唔同咧？咁咁咧，但係我哋咧，即係喺農村嚟講咧，新界農村咧，做揼餅，我哋叫做揼炒米餅係好重要嘅。嚇、咁咧即係呢個就嗰個時間咧，就係即係佢哋會煲啲湯啊，因為天氣乾燥啦，咁啊就啲好大棵啲咁嘅大豬乸菜啊定咩菜，我都唔記得咗啦。咁咧就係、是即係用豬骨啊，咁嚟煲湯啊，飲湯啊，亦都即係我哋一齊咧透火啊，拎個大鍋咧，將啲沙咧放喺個鍋嗰度咧，就等佢熱咧，等啲沙咧就將啲熱力咧係更加保存。咁咪一格一格嘅餅咧就放喺上邊就烘，即係焗住嚟烘啦。咁我哋細佬哥就幫手咧，就係將啲柴火咧放入去個灶嗰度啊。咁嗰個位咧就放柴嗰個位咧就係、是、其實。即系而家谂住，以前点样放得落去？咁嗰时细个啊嘛，咁就好暖，出面冻咧，咁啊好暖就成日窝喺嗰度咧，就喺度即系睇阿嫲点样，即系放啲柴火、啲柴啊、头火入去。 以前冻好多喎、啊，真系 哦，冻非常之多，唔同今时今日真系好唔同啊。 嗯， 好啦，今年嘅歌咧，即系因为过年咧，讲桃花，可能集桃花啦。咁俾只咧姚莉嘅《桃花江》，咁啊就系变成我哋今晚第一首歌啦。咁呢只歌咧系由套电影咧《钟情》。钟情的一套电影的桃花江道出来的主题曲，好，阵间再听。 花江

不過另一派的看法就啱啱相反，認為這幅畫的作者搞錯了，啱啱調轉。大部分提到豎起手指公的文獻都以拉丁文寫的，根據英語詞典，手指公旋轉或者是豎起的手指公，拉丁文的意思是不贊同，代表不好，就是該死、除掉，負面的意思來的。手指公向下或者是手指公按在拳頭上面，就代表正面，可以俾嗰个手下败仗唔使死。当年啊，手指公向上系杀死之类嘅负面含义，但系今日我哋手指公向上就系表示 like， 意思系正面。呢方面啊 ，Facebook 固然推广有功啦，咁但系都只系跟风嘅，并唔系原创嘅。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用咗竖起手指公作为点赞，手指公向下咧就表示唔中意。但系其实 like 呢个掣咧，并唔系 Facebook 谂出嚟嘅。最初在2007年在叫做 FriendFeed 的平台推出来， Facebook 收购了它之后才使这个功能发扬光大。包括 Facebook 等等的互联网平台巨头，虽然就未至于好像罗马时代一个手指公动作决定人生死，但是它们拥有并且控制着每个网络用户数据怎样用，也可以决定我们哪些能够看到，哪些不能够看。各位会向这一种情况继续给 like，定是手指公向下呢？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下，色无下，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系啊，王维汉医生嘅 Jingle 就带我哋翻嚟广东广西啦、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每晚十一点起咧，中文台有联播嘅特别安排，所以同时欢迎第二台嘅朋友一起同我哋分享。好啦 ，Bruce， 我哋翻嚟我哋今晚嘅话题啦，今非昔比话过年，咁、你话一话俾我听。其实咧，你哋上海人喺香港嘅时候咧，当年系点样过年嘅咧？ 嗱，首先讲咧，上海人都好多种嘅。咁我屋企咧就属于好穷嗰啲上海人啦，所以咧就唔系嗰啲好海派嗰啲。不过咧，其实咧海派呢样咧，其实所有上海人里面咧系直根晒喺里边，即系睇下你有冇多钱去海啫。 点样改啊？ 即系会唔会好多即系 show off 嗰啲机会啊？咁样啦。咁如果你比较穷啲，你咪海少啲咯。咁样咁基本 上咁样啦，所有人注重着衫嘅，可以翻屋企食得朴素，但出嚟咧，即系个门面功夫一定要做得好，即系唔好令到自己即系屋企丢架嘅。系咪呢样嘢系啱嘅先？ 冇话啱唔啱系一个 features 嚟嘅。呢、這个我妈妈就少啲个问题啊，我爸爸就好犀利嘅。 好注重啊，最好着西装，戴好晒呔啊， 系啊，搭飞机都要着晒西装噶。 嗯，哦，以前搭飞机一定着西装嘅、 哦啊， 以前一定嘅呢、这个系我记得我第一次飞去十几岁去外国读书嘅时候咧，西装就未至于夏天啊嘛，夏天即系夏国即系赶住过去九月开学啊嘛、所以香港最热嘅时候啦，咁过去，咁我都系着咗件长袖恤衫，又唔系短袖、因为喺飞机上面惊凉啦。咁有件褸啦，驚即係費事放喺行李度重啦，所以拎住件褸啦。咁然後咧就叫長袖恤衫，但我都係即係長袖恤衫戴得呔，戴得呔最好新鞋新褲啊咁樣就上飛機嘅。 OK， 咁好彩拎住件褸咧，因為去到 Vancouver 轉機嘅時候有幾個鐘啦，咁喺出邊機場出面即係兜個圈行下嘅時間咧，八月尾嘅 Vancouver 已經開始凍噶啦，即係尤其即係對我哋即係唔習慣嗰種。乾燥即系唔同香港咁湿，正咁湿热嗰种天气咧、突然之间个天空好蓝，个天好高。虽然系夏天，可能系晒紧太阳。咁、其实我打紧冷震嘅，咁好彩有件褛咧就着住咯。咁样即系嗰阵时唔惯嘅天气啊嘛。咁咧，所以我记得嘅第一次搭飞机咧， 都唔係咁 casual 嘅， okay. 即係都斯斯正正嘅嚇。 咁、啊、我爸爸咧，除咗咁樣之外咧，即係其實咧，佢咧就好慳儉，但係喺人面前咧就好闊佬啦。例如話，去飲咁樣咧，佢就猛同人高談闊論啊，唔食嘢就話，我成日食呢啲啊，跟住咧就一啲嘢都冇食到嘅，跟住翻到屋企咧就要。要 食個面啦， 煮嘢俾佢食啦。 係啦， 咁同埋咧，喺細個嗰時咧，因為其實咧，我爸爸由我好大到中四嗰時去退休翻嚟，先至真係 退休喺非洲翻嚟。係啦，你爸爸都喺蘇丹，喺蘇丹做，係 啦，蘇丹做嘢， 做嘢嘅。係 啦，咁去做啲嗰啲即係管工嗰啲咯，係咯，做搪瓷。咁咧就後嚟就即係年紀大啦，翻嚟啦咁樣。咁嗰時咧，我爸爸咧就唔願意封利是俾我哋嘅。即系仔女就话：，我养到咁大，点样俾？但系啲外即系第二啲人咧，例如话啲亲朋戚友啲仔女嚟到咧，就嗰时咧个个封一二百蚊，其实好多噶，好多噶。 喂，你细佬嗰时一二百蚊 系 好犀利多噶，系。 其实嗰时几多先至系真系多咧？十蚊已经好多噶啦。 系啊，系啊。 通常系一两蚊啊嗰啲咁。咁我爸爸系每个人100蚊，唔系好熟添。 唔係好熟， 好衝噶。 咁你熟嘅親戚咁點辦啊？ 我唔知佢幾多，但我知道咁多。我阿媽暗暗沉沉咯，我就聽到就話仔女又唔俾咁，人哋嗰啲都十年都未見過，你就 嗱調翻轉頭啦。我哋唔係一定廣東，都唔係全部廣東好大噶啦，係咪？咁、起碼即係元朗鄉下啦嚇。我元朗鄉下咧， 會唔會咁噶？ 唔會㗎，我哋真係實際好多啦。呢、這個就海派同唔海派嘅分別啦。咁我哋真係即系我哋会阿爷啦，阿爷系即系家长啊嘛，阿爷、阿爷嗰封利是最大嘅，系、啦，每年阿爷嗰封利是最大嘅，咁然后阿爷咧俾利是咧，咁咧就系啲孙嗱，当然即系佢系会俾仔啊、新抱啊咁啦吓，即系女啊、女婿啊咁啦，咁咧但系啲孙啊，咁咧就佢。內孫外孫佢唔係冇乜分嘅，外孫得四個啫，姑姐得一個，因為咁咧就四個外孫啦，咁我哋內孫十幾個咁咧就阿爺嗰封係最大嘅，係啦，比我哋最大啦，咁然後即係佢真表現，即係佢真係錫我哋嘅，然後即係佢唔需要做門面功夫嘅呢個時候，咁咧就佢對親戚啊朋友啲細路咧，佢都會俾親，即係都會俾利是啦。咁作為一個長者咧，咁其實去到即係佢年紀大嘅時候，即係我哋叫即係我哋都懂事嘅時候咧，喺佢嗰個 generation 咧，佢個 generation 佢唔係最後生嗰個，亦都唔係最老嗰個，係中間到咧。即係佢之前即係佢個阿哥啊嗰啲咧，已經慢慢已經冇啦，已經。咁所以佢整下整下咧，咁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咁大家都好尊重佢，咁佢亦都佢啲利是咧，佢俾利是嘅人係好多，因為我哋親戚朋友多啊嘛。咁但係咧。阿爺咧，即係最大嘅封利是，始終係俾自己嘅孫嘅，係啦，都阿嫲啊、媽媽啊、爸爸都係，即係我哋，即係你話係咪好大嘅利是？其實就，如果我細佬哥嗰陣時，其實封十蚊俾你啊，或者封50蚊俾你咧，都係好多啊。以前，因為有啲人即係幾日嘅薪水都冇10蚊噶嘛，以前係，即係喺我細佬哥嘅時候，咁咧就我哋係 OK 嘅 ，OK， 咁咧但係咧，要即系我哋系着新衫咧，着嗰套新衫着足七日嘅、起码去到人日嘅，起码去到，因为嚟拜年嘅人咧，唔系好似而家咁啊，年初一嚟即系顶多年初二嘅啫，年初三冇人拜年噶啦，而家，但系我哋以前唔系嘅，拜年拜到年十五嘅 系啊， 但系咧我哋去到年初七之后咧，就系放轻松啲啦，就可以唔需要着新衫啦，咁甚至咧年初一、年初二咧。我哋朝头早都系一样着新衫，一路咧着到咧中午饭之后咧，可能我哋除咗条呔，换对拖鞋，得一有亲戚嚟咧，即刻着翻对鞋啊，咁就嗰啲咯。咁咧，所以咧都有啲辛苦嘅，即系我，尤其我系即系我自细都系野孩子嚟嘅，即系我会即系利用咧嗰啲唔使翻学嘅时间咧， 周山走， 咁咧就突然利是啊，咁咧周山走啦，就去即系去周，即系见到个鱼塘，因为冬天啲水浅啊嘛，啲鱼塘啲鱼一跳咧。哇！你咁多着住西装，除咗鞋都抛落个鱼塘捉鱼， 哇！最开心呢啲啊，我觉得 系啦。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即系、我童年嘅过年咯。 咁、我哋就比较穷啊，即系屋企就咁，所以咧嗰时我哋住洗字区啦，七层高嗰啲啦。咁爸爸经常唔喺香港嘅，咁就我哋好少买衫，甚至我系要着家姐啲衫噶，即系如果嗰啲。 淨係家姐啊， 家姐有咩衫未著啊？ 我淨記得咯，家姐有啲恤衫嘅圓領我都著噶。 哦， 系啊，因为太穷啊，我 妈妈妈妈一定要好小心用钱啦。 系啊，妈妈系好悭俭。 系啦，每一啲钱都要计住晒。 同埋妈妈个 upbringing 咧，即系长大咧，都系好坎坷嘅。佢个亲生妈妈好早死咗，跟住佢爸爸就将佢送咗俾人。咁跟住大佢个婆婆喺战乱嗰时咧，仲死埋嘅。即系跟住即系托完又托咁样，所以妈妈嗰时打仗时候咧。做過即係乞丐，即係乞衣，所以佢對佢好 traumatized 嘅。咁所以佢好慳儉，但係我媽媽咧，同我都有啲相似嘅，好中意幫人嘅。咁但係咧，媽媽唔係咁多，即係所以典型上海人嗰啲海派咯，唔係咁多。但係媽媽慳儉得嚟， 因為佢貼地啊，佢個成長即係嗰啲成個經歷，佢經歷好貼地。 有時覺得佢太過慳就真。咁嗰時咧好少買衫，但係新年係真係好開心可以買衫。嗰時我哋住嗱，即係我哋住大窩口啦。大窩口咧主要都係啲細節區，冇乜地方買嘢嘅。咁我哋都會落荃灣。嗰時荃灣咧有條。而家都有叫做川龙街啦，全部都系巴啊小巴啦。咁以前咧好多小贩喺度卖，即系嗰啲衫裤鞋袜。 过年嗰时 系啦，过年嗰时咧净水泄不通添。哇，咁好开心啊，又拣衫啊。咁啊，家姐又一套，我嚟一套咁样。即系妈咪就好慷慨，俾钱我嚟去拣咁样咯。咁我哋好开心，同埋我觉得嗰时个感觉咧，因为你未必成日有机会买衫，但系嗰一次，哇，即系我谂。跟住我哋慢慢揀，慢慢揀啦，即系唔系揀好多，就揀一套啫。 即系我哋咧就过年嗰阵时咧就会咁嘅，嗰阵时咧即系妈妈咧就会即系嗰阵时我系裁缝做衫啦，咁有啲佢即系佢自己会做嘅都会，咁啊裁缝系做件褛啊，或者佢买件褛啊，咁咧就。自己做一套唐装衫裤啊！我妈妈好朴素嘅，系吓、到即系再年纪再老啲嘅时候咧，即系俾我哋逼我哋逼佢先至即系着得好啲，甚至佢开始好即系佢 enjoy 着靓衫啦、新衫啦嗰阵时，即系好彩系即系佢人生即系个生命最后嗰十零年咧，咁亦都系可能有啲对我嘅影响啦。咁佢着得好好啦，即系之前嘅朴素嘅。 我睇翻爸母嘅旧相，就算着得朴素都睇到个。个 framework 好靓咯，企出嚟都 佢就高大啦，我即系我家人高大啦，即系父母都高大啊，咁样细妈又好大啊，所以全家人都高大，咁咧所以佢容易即系 carry 得到嘅，咁咧就但系咧我哋自细咧即系谂起即系买衫啊，衬衫过年啊，佢买鞋买新鞋新衫咧就系爸爸，全部爸爸，因为爸爸系贪靓嘅，爸爸即系爸爸着得好，佢即系着得好嘅，佢亦都。是盡量咧，係令到即係旁邊啲人啊，即係佢希望我媽媽更加摩登啊，著得好啊，姑姐啊，即係我哋啊咁啦。咁尤其我哋細佬哥嗰陣時候，屋企兄弟姊妹多啊，即係因為我爸爸有兩個太太啦，咁就十六兄弟姊妹啦。咁我哋以前咧，佢即係帶去辦年貨買衫咧，就帶大家姐同埋我，因為大家姐係最大，仔我係最大。咁咧，我哋兩個咧即係揀啦。即系拣边套我哋中意嘅咧，就按照嗰个款式咧，有啲唔同嘅颜色啊，唔同嘅 size 啦，佢高大大唔同咧，就系、是、同一个款式就人人一套，鞋都系，咁咧又 on top 咧，即系可能我哋两个咧就有呢个 privilege 啦，因为系即系长女长子啦， 系啦， 咁我哋可以拣多一套， 吓， 咁咧所以咧即系我喺。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对即系拣衫啊啲嘢咧，都喺某个程度上面，即系喺爸爸授权之下咧，都系一种一种培训嚟噶，系。咁但系以前就好 enjoy 嘅，因为你新界又细个即系大啲，上到初中啊，自己自由即系出入啊，去市区啊，行街啊，买嘢啦。但小学嗰阵时唔系噶嘛，即系冇呢个即系唔会放心你自己出去嘅，即系唔会去。咁、去到。即係平時都會出去探下親戚啊之類啲啦，咁過年即係過年之前咧，咁爸爸就會揸車出去啊，咁然後咧就去睇唔同嘅鋪頭啊，揀衫啊，喺旺角啊，喺旺角喺尖沙咀啊，咁但係嗰陣時最旺嘅都係即係油麻地旺角嗰一帶係比較旺嘅、其實尖沙咀其實咧嘅旺咧係去到即係我上中學咧，尖沙咀到旺啦，即係啲好 trendy 嘅鋪頭啊。Trendy 嘅酒店喺度出現啦，多啲外國人啦咁啦。但係以前咧，即係我哋再細個啲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九龍咧，即係唔講香港嗰邊咧，九龍咧，即係都係 呢、這個油麻地旺角嗰一帶咧，最多鋪頭。 我就記得嗰時旺角咧，嗰、那個上海街嗰度就好多嗰啲賣結婚嗰啲被啊、枕頭啊、褂啊嗰啲 嘢。好多垮，系啦，系啦， 冇晒咯。 我好記得上海街嘅時候，間鋪頭叫李家園啊。 O K， 系啦，咁咧就即系上海街都好旺嘅，以前有好多鋪頭嘅。咁旺角當然更加多啦。 而家 咁咧，即系我哋細嗰陣時去，即係好多唔同嘅種類嘅鋪頭咁樣去，後啲睇住咧日本鋪頭嘅出現嘅。 嗯， 大丸啊、大大啊嗰啲咧，就慢慢就出現啦，喺嗰個年代。 取締咗好多， 系、啦。咁咧就以前咧，即係我姑姐啊，我家姐人特別特登嘅喺玉鳳時裝嘅，即係我就已經係唔識啦，就只係知道跟佢哋去，即係好細個啦，即係講緊係。咁咧即係林鳳，即係以前係粵語片時代嘅年代。 林鳳佢個 係啊，林鳳係好紅嘅明星啦。Okay, 第一，同林鳳係出名係著衫著得靚嘅，好識著衫，好識打扮，咁咧即係都好有氣質啊。咁即係佢某個程度成個 look 成嘅嘢咧，佢係好奧黛麗夏萍嘅林鳳，其實係即係論當年粵語片嘅明星嚟講咧，林鳳同嘉玲兩個係數一數二靚噶啦，係即係靚得嚟，仲有好有風格啦。咁佢自己亦都。好識做生意啦，開間玉鳳時裝啦，咁亦都咧，即係係咁亦都係隨住啲報紙咧，每日張 postcard 嘅，佢著佢唔同嘅時裝，人就跟住去買啦。咁、咧，其他咧，即係我哋買衫咧，就會詹飛啊、美飛啊呢啲咁嘅鋪頭咧，即係連個名聽上嚟都飛嗰啲啦。即係我成日都懷疑係上海人開嘅鋪頭，因為廣東人唔會改呢啲名嘅。即係我懷疑上海人開嘅鋪頭，啲瑞興啊呢啲都係上海人開嘅鋪頭啦，都係。即係 fashion， 即係當年嘅 fashion 嘅總會嚟嘅係，咁咧就美羅咯，美羅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就呢個連卡佛有啲前身啦，即係啲英國人開嘅鋪頭咧，咁爸爸都會同我哋去嘅。 係啊，新年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媽咪有時帶我哋去拜年啦。咁其實除咗攞利是嗰一刻好開心啦，其他啲時候咧就十分之悶，因為爸爸即係媽咪同啲人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啲話題咧都十分之悶。但係咧最近咧我喺視頻嗰度見到一度咧就是、有一個上海人咧喺度介紹緊一個高貴嘅。餐廳去食嘢啦，咁嗰啲菜式好正啦，當然就，但係咧，我最 enjoy 我聽翻啲上海話，我而家好少機會聽流利嘅上海話。 即係嗰個節目係上海做嘅，係上海嘅節目，香港播。 Actually 係都好似自己走去食嘢咁錄低咁解嘅啫。咁、但係嗰個男人講得好好嘅。 就咩邊個地方啊？係上海。 上海市好似正。我就一 send 俾你。 我都中意睇上海話。 好 enjoy 啊！咁我發現咧，咦？點解咁似日文嘅咧？咁樣啊？其實上海話都有啲 腔系似嘅，好啦，咁我哋又嚟只歌啦，因为过年咧，咁大家当然啦，要有请小凤姐啦，喜气洋洋。 上请欣赏，那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胜嘅，各位干杯饮胜，喜气洋洋，洋溢四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在今个立法年度修例引入合资格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当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讨论和制定机制，决定认可医学院的名单，初步构思认可医学院数目为100间内，局方会发布名单，增加客观性和透明度，名单每三年检讨一次。文件提出引入的非本地培训港人医生必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认可的非本地医学院毕业，并在当地获取医生注册资格或者专科资格，要先获公营医疗机构录取，并且在取得专科医生资格之后，在有关公营医疗机构工作一段较长时间，建议为五年，之后可以取得正式注册。他们需要医委会的，他们需要接受医委会的纪律监管。医管局回应欢迎任何增加医护人手的建议，承诺获得具体方案资料之后深入研究，确保公营医疗服务维持专业水平，符合市民的期望和回应需求。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0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30多宗。机场三跑工程群组再多一名密切接触者确诊，他本身亦在另外两个地盘工作，而其中一名早前确诊的三跑工人在屯门风景园的寓所上层有人初步确诊。同日再多8座大厦要强制检测，红磡酒店式住宅海湾轩的全部员工需要强制检测。另外，当局未能够联络一名确诊患者，警方正是通缉。屯门医院一名67岁确诊男病人离世，疫情至今累计186人死亡。全港15个地点今个星期六至到年30晚复办年宵花市，政府说场地届时会采取红黄绿灯人流管制。食环署表示15个场地将会严格执行防疫抗疫措施，现场设有红外线传感器以计算场内人数。绿灯代表人流较少，无需攞飞进场；黄色代表人流增多，市民需要攞飞轮候进场；红色代表场内和轮候人数众多，轮候时间会比较长。市民可以在销售点现场攞飞，或者下载免费流动应用程式遥距攞飞，所攞的票号只在当日有效，由召集进场起计的60分钟内可以凭票进场，每票不多于2人。署方又提醒前往花市的市民应该快买快卖，在购买年花之后离开销售点，减少人群聚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945点，升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瑞士法郎0.904，加元1.284，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兑美元0.759，新西兰元兑美元0.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6美元，卖出1,788.93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8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年三十晚特备节目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到时邓达志 米哈 岑日飞、 张伟基， 仲有嘉宾夏慧依， 同大家一同见证黄大仙庙监院上头柱香仪式。 2月11日晚上10:30， 香港电台第125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柱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欢迎你嚟到伟基百货。 嚟紧系迎接农历新年嘅节气立春，立春嚟到即系表示春天嘅开始啦。亦都表示大地有万象更新的意思，我们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和健康的身体迎接牛年的来临。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一起联播《那些年》，张维基。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保守主义的精神这本书的作者罗素·柯克生于1918年，在1994年逝世。二战期间曾经在美军服役，1953年写了这本书而闻名美国。他的思想影响了尼克逊、列根等等美国总统的施政方向。 保守主义是西方现代三大思潮之一，英美的立国思想。这本书以保守主义所主张的原则为经，以他反对的各式各样的激进思潮以及其变种为位，通过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历史人物，描绘出保守主义在过去100多年间的演变历程。但是柯克拒绝为保守主义作精确定义，因为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当然亦都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看待公民社会秩序的方式。过分精准的界定不单会制肘保守主义本身，更加有可能令到保守主义走向某种狭隘，最终变异。 柯克只总结了6个保守主义的一般原则作为参照。第一，相信有某种超验性的道德秩序或者自然法的主体统治人类的社会和良知，这个是6个原则之首。所谓超验，就是那些超越经验和理性的神明的事物。第二，就是尊重人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人性的不完美，拒绝激进主义、狭隘的平均主义或者同一性。第三，是相信文明的社会需要法治和中产阶级，坚持人人在神明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接受经济结果的不平等，反对无阶级差别的社会。第四，认为无私产就不自由，坚持私有财产制度和对公权力的警惕和限制。第五，是尊重经历岁月磨砺的原则、传统和规范，承认人类智慧有限，拒绝所谓的抽象设计和臆想的乌托邦蓝图。第六，强调社会的连续性，主张审慎和自然自发的改良， 反对激进狂热的大破大立的变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保守主义的精神》，作者罗素·柯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又翻嚟由山，唔好意思啊，翻嚟广东广西。 系， 我成日挂住旅行嘅， 系 我好耐冇去旅行。 冇错冇错，我哋都系。 系啦，咁咧就嚟到最后一节啦。咁咧仲有啲过年你最印象最深刻嘅嘢咧，系 系食物咯。我谂系啊，嗱，譬如咧我 你上海有咩特别嘅食物咧？过年 嗱，其实嗱，再讲多次啦，即系因为我哋妈妈咧细个嗰时比较真系穷啊。咁所以同一般嗰啲海派啊，即係典型嘅上海人有啲唔同。咁加上咧，媽媽爸爸長大嘅地方係一個叫崇明島啦，咁物質咧好鬼少嘅。咁所以咧，佢哋嗰啲同一般嘅典型嘅上海人啊，有啲唔同嘅。不過咧，始終咧都有佢嘅特別之處。例如話咧，我哋咧好中意食上海雲吞嘅，即係如果過年點解咧？因為佢哋相信咧嗰啲。个样咧好似元宝， 元宝系啦， 好似一个个嘅元宝咁样。 拎咗嚟炸就变咗元，即系上海人嘅。 系啊，不过炸就我哋屋企未食过炸，我系大个咗出街只知道可以咁样炸嚟食。 系， 我平时系即系用汤啊咁样。 但云吞有咩同广东云吞有咩分别咧？系 哦，里面咧其实都好 routine 啊，即系好机械地都系一定系白菜同埋猪肉嘅。咁嗰时妈妈又系叻啲啦，嗰时我哋个年代细嗰时冇人会用蕹菜啊、芫荽啊，咁我嗰时妈妈都试过，咁几都 creative 嘅， 好 creative 嘅。你见我都知道我妈咪好 creative 嘅。即係有啲遺傳，咁第二樣嘢咧就媽咪咧，其實都好叻煮依個叫做即係紅燒雞翼、紅燒豬扒、紅燒排骨。 呢度一定要講清楚啦，因為上海人嘅紅燒咧，同廣東人嘅燒雞翼嘅燒豬扒係唔同嘅，唔 係 即係唔係 barbecue 啊，紅燒唔係 barbecue 咁嘅意思啊，係啊。 佢淨係煲啊，同埋落好多嘅老抽，同埋一啲唔知係咪肇慶酒咧，係好好食噶。 嗱，佢哋食咧肇慶酒，糖 系啊，有糖。 糖好，上海人好重要，糖一定要即系好足够嘅糖先得，一定够甜，同埋咧个酱油咧够唔够重？酱油嘅重咧，佢就唔系话广东人嗰啲即系啲山抽，而系讲老抽啊，上面甜嘅老抽。 系，我相信咧，而家咧好多崇明人，包括我即系我嘅大家姐都识煮嘅。但是呢我成日都 其实好似炆呢个红烧唔知係炆。 係炆㗎係炆㗎。 係啦炆即係我成日觉得红佢哋讲红烧即係红烧俾人哋一个错误印象呢係 barbecue 啊咁。 因为烧 其实唔系嘅上海人嘅红烧呢其实我觉得系广东人炆囉系。 通常我哋食呢啲呢就会加埋啲上海面。咁呢就 捞面喎。 哦，唔係啊，即係上海湯面， 湯面 啲雞翼啊，或者 即係紅燒嘅豬扒同埋雞翼就放喺上邊。 我哋要將嗰啲豬扒咧，我哋叫做係排骨嘅，即 係 我哋講排骨咧， 排骨面咧以前叫做 係啦，即係其實豬扒。 細個上海鋪就係食排骨面噶嘛，以前唔係豬扒啊嘛 嚇。哇，真係好好味嘅喎，真係我都唔識煮，一食到呢啲啊就諗起我媽嘅啦，我會係好開心咁樣。 呢個係過年嘅零食啊，定係即係正餐食嘅嘢？ 我其實平時都有時會食嘅，不過咧因為媽咪咧比較懶咧，煮好多嘅，咁所以咧如果有就過年嘅時候咧。即出啲人咧，系咁轉咧嚟拜年啦。咁除咗話， 其實即刻拎出嚟就會 係啦。咁啊，容易撇撇好多人。 我覺得呢個咧唔係話淨係佢懶。我都記得以前咧，我哋鄰居咧 ，happen to be 我哋鄰居咧，有啲係上海人嚟嘅。咁咧，佢哋都我都留意到咧，佢哋以前咧係會整好大盤嘅，即係其實好似你講嘅，即係排骨啊、雞啊啲嗰啲咧，就放喺度咧，就即係食飯嘅時候咧，佢就。 拎嚟整翻熱佢啊， 係 或者有啲朋友嚟咧，佢即係整俾人食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佢哋嘅一個習慣嚟， 應該都 呢個就唔係話佢係懶定係唔懶咯、 或者你個角度係有效率係嘛？ 係啦，有效率係快手最緊要 係咯。 嗱，我哋就有啲唔同，即係我哋過年頭先我講嘅就即係第一節一即係講咗咧，就呢個炒米餅特餅啦。咁、喺炒米餅之外咧，咁啊近到過年嗰個星期咧，哇！又另外一個高潮啦，另外一個高潮咧就整角仔。 嗯， 即系唔同整类种类嘅角仔系啦，有胡虾，有胡虾，有角仔，角仔有红豆沙嘅角仔，有即系芝麻花生脆皮嘅角仔，咁咧亦都有我哋叫做咸果仔，咸果仔咧系用番薯嘅，番薯花生嚟做嘅，有南乳嘅。 哦，即系都系角仔，但系里面嘅 系啦，就佢即系腍啲嘅，即系我佢就唔系叫角仔啦，嗰啲叫果仔，即系一个即系好似一个石榴果咁嘅感觉嘅嘢， 个样都唔同。 系啦，咁然后到咧，最屘系30万嗰晚咧，咁咧就喺30万之前一晚啦，或者30万可能会太过忙啦，因为食即系嗰餐30万嗰餐系好繁忙嘅，整好多嘢食。其实嗰几日咧，我哋系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阿爷咧个生日咧系年廿八，咁年廿八一餐，咁然后咧咁年廿九停一停，咁啊年三十又一餐，咁啊初一咧就食素，素都好多种咧，即系我一定系食素嘅，即系从来都即系初一我哋系唔食肉嘅，咁啊初二咧就开年咧，哇又系好重要嘅一餐，总之连续系餐餐都好劲啦，咁咧就。咁 besides 咧就係即係嗱，角仔做完啦，咁啊最後就煎堆。咁啊煎堆就好重要嘅嗱，拜神嘅煎堆同我哋食嘅煎堆有啲分別。拜神嘅煎堆咧就整得硬淨啲啊，個形態好靚嘅。其實嗰個形態咧就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石樓啊，因為石樓個形就多子，石樓個定咧即係個瓷箍定啊嘛係。咁咧、所以咧煎堆咧即係其實咧係一個傳宗接代嘅意思嘅。 係啊，傳播呢邊嚟。 係啦，咁咧做煎堆咧。是不可以細佬哥是不可以亂講嘢，任何人即係唔可以，一定要講即係吉利嘅話，是最好就唔好出聲，一怕你講錯嘢。所以整煎堆嗰晚咧，細佬哥盡可能係唔俾你喺屋企嘅，出去玩唔准你屋企。咁有時即係你整煎堆好多情況噶嘛，又有滾啊又剩啊咁樣，咁就唔俾我哋講嘢嘅。咁呢個咧就係拜神嘅煎堆。咁另外一種即係好大嘅，即一丈起上好膨脹起上好靚嘅，即係成個小西瓜咁大嘅係，好犀利。阿媽好叻嘅做呢啲，即係個手工，即係我媽媽係出曬名嘅做呢方面嘅手工。咁另外咧就係食嘅煎堆啦，食嘅煎堆咧就同煎堆做法一樣。咁咧去到最撚尾嘅時候咧，就佢即係埋口啦，埋口咧之前咧。我哋整定啲蛋漿啊，即係雞蛋打，即係打散曬啲雞蛋啦，打勻曬啲雞蛋啦，放啲鹽啊，放咗葱啦，好靚嘅葱啊咁咧，然後就將啲蛋漿咧就注入去個煎堆入邊，咁然後咧就埋咗佢個口，咁然後一落去個油鍋去炸嘅時候咧，咁佢自然咧佢入邊。即係嗰個一炸咧，咁入邊有空氣噶嘛？因為煎堆入邊最重要係有空氣嘅， 會膨脹。 係啦，咁你遇到熱力，空氣嘅膨脹仲犀利噶嘛？咁一路咁樣膨脹咧，咁一個即係所以個煎堆嘅粉差都一定要靚嘅勻勻啦，就唔會有啲地方薄，有啲地方厚，呢個好重要嘅係啦。咁然後咧，隨住個煎堆一路膨脹咧，入邊啲蛋漿就開始熟咧，就要黐住入邊嘅 layer， 即係個。煎堆入面嗰、那個即係內層啊， 好 scientific 係啦，成個內層咧就變咗咧，係俾啲蛋漿咧係冚住咗。咁啊新鮮食嘅時候咧，即係 好正， 好正啦！有時咧就撕開佢咧，就反轉咧，用蛋嚟做面咧，卷咧好似一個蛋卷咁嚟食啊！咁啊，我爸爸真係平時咧，即係佢坐唔耐嘅，永遠都係坐屋企。佢係等緊我媽媽整呢啲雞蛋煎堆，定坐喺度等你食。我試過有一次咧，睇住佢食咗12个。 哇！ 嚇、啊，即係唔係細個嘅嚇，嗰啲唔係好細個。佢係食足12个嘅，每一年咧，即係佢兩公婆成日都係嗰啲，即係兩個即係火星撞地球噶。但呢個 moment 嘅時候， 好融洽咁樣食， 好和即係和顏悦色咁係坐喺度等緊食呢啲煎堆嚇。 亦都有遺傳啊，因為咧細伯咁中意食雞蛋咧，個仔都中意食雞蛋。 屋企個個都中意食嘅呢啲，咁咧就即係呢啲煎堆就好開心嘅，即係到媽媽整煎堆嘅時候食咧。咁咧即係我啲有一撮嘅朋友咧，都係即係好幸運喺嗰個時候咧，即係我媽媽仲係。好做得嘢啊！其實即係20年前到啦，咁咧就 一起嚟，即係知道我媽媽整煎堆。咁咧就佢哋就嚟埋一齊咧，咁啊最緊要唔好出聲，唔好講嘢，唔好亂講嘢啊咁咧。最緊要話好食就得噶啦，咁咁就等食啦。即係佢哋都覺得咧，即係嚟我屋企係等我媽媽整煎堆，然後食煎堆咧，嗰個 memory 係佢哋過年其中一樣咧好重要嘅一個 memory 嚇。 我喺節目完之前咧，我都想講一個咧，即係近依十年咧，即係我對新年咧一個好覺得好重要嘅一個 program 一個節目啊，就係咧就即係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媽咪咧喺新年嗰時會生日嘅，咁於是咧佢就會大排筵席咧，請我哋一齊去條村嗰度食盤菜，呢個就係叫平山嘅盤菜。其實咧我咧即係參加咗咧，應該有十幾年都有，次次都有去。咁當中啊。即係我講緊呢個朋友真係鄧達子啦，咁其實俾我好多開眼界嘅地方。當然啦，你喺嗰度忙到七彩，你都唔會招呼我哋，但係咧，我哋就會招呼自己啦。同埋咧，好近距離咧，同啲明星一齊坐喺度食飯啦。阿葉童啊， 仙姐啊， 係啊， 寶珠姐啊， 寶珠姐啊，仲有咧咩啦？啱啱唱過歌嘅徐小鳳姐姐啦， 係啊， 都係曾經係我坐喺我隔離一齊食飯，即係。其實同埋咧，嗰種開心咧，我諗唔係一杯酒樓可以媲美。我哋試過有一次喺酒樓度，都係完全唔同嘅感覺。 嗱，我即係咁樣講啦，即係以前咧，即係為咗因為我媽媽生日喺過年嗰段時間啦，咁咧就試過咧就話即係有啲親戚翻嚟喺外國翻嚟啊，咁咧就算去酒家食咧，即係幾圍都好似爭咗啲啊咁。咁後屘我決定不如唔好啦，我哋不如去祠堂食盤菜啦，到媽媽生日就。又過年嗰段時間，咁可以請多啲親戚，咁大家開心啲。咁有時阿媽又想請一個又請嗰個，咁你酒家請唔到咁多，就食盤菜。係個即係個來源就係咁樣嚟嘅。咁啊整整下咧，咁好多朋友聽見我嚟得唔得啊？喂，歡迎啦，歡迎啦。咁啊整整下咧，即係媽媽未離世之前咧，都已經去到咧。是即是我是咁，我是请朋友嚟食嘅咧，都起码过五十围嘅，都好犀利。越整咧，正我哋条村嘅盘菜师傅都，你讲定啦，你讲定啦，你唔好加啦。就算我讲定啊，佢都即系佢后来习惯咗咧，佢预多五至十围啊。佢如果惊佢食材唔够啊，唔预多，即系唔预多啲咁咧，即系我系会不断咁改变。咁啊，去到妈妈离开咗之后咧，咁我都即系取消嘅，想唔做嘅。咁咧就因為覺得冇意義啦。咁身邊啲朋友就話：你做啦，你做啦，唔好請我哋啦，我哋夾粉啦，咁你幫我哋安排啦。咁於是啫，又做多咗好幾年。 係。 咁咧，至到即係最後嗰一年咧，我決定之後真係唔做啦。因為嗰次咧係happen to be 係110位。你冇話一圍十二個人啦，你得十個人，1,110人， 佢 真係好勁咯。咁同埋嗰次亦都係即係我覺得。我唔可能再咁延續噶啦，即係一定要 put an end to it， 因為佢準備好多人係唔知道咧，我要編台邊啲人坐邊啲台啊，又剩啊咁咧，都已經係好頭痕嘅事啦。咁同埋亦都即係又驚，一嗰個時間咧，一踏入過年嗰段時間咧，隨時落雨嘅喎。咁你亦都試過咧，真係有落，即係有落雨嘅情況啦。雖然唔係好大雨啦，咁你就好擔心啊！死啦，如果落雨點辦咧？點辦咧？落雨點辦咧？咁。咁所以咧，就終於咧，我係前兩年咧就放低咗啦，即係唔再做，即係唔再做呢件事啦。因為已經， 其實 我覺得留低一個印象就好啦。咁 呢件事咧，其實俾即係曾經嚟過啲朋友咧，永遠都好難忘。 好多人話咧，就近二十年咧，佢哋能夠記得即係過農曆年喺香港咧，印象最深刻咧就係平山盤菜食盤菜啦，平山祠堂。因為佢話一般嘅過年嘅。個氣氛已經即係淡薄咗好多啦，咁唯有咧去到即係平山祠堂食呢個盤菜宴咧，咁第一好多朋友會去啦，好多你熟嘅朋友啦，你唔熟嘅你知道佢係邊個嘅朋友好多啦，嚇咁亦都咧即係我哋會即係舞獅子啊，舞麒麟啊咁咧，咁亦都即係好多人帶埋一家大細嚟咧，見啲小朋友見到未見過嘅嘢咧，咁亦都係好興奮，咁咧就即係我都好 miss 嘅呢啲情況，即係希望有機會有一日咧，我哋再做翻。 係啊，真係。 咁咧，但係目前咧，就即係我都想即係唞幾年先，即係唔好喐住先啦。咁就個個都嚟問咯。 其實咧，平山呢個咁嘅係一個嘅，即係就係集體回憶啦。即係唔止係食盤菜。其實咧，我哋當我哋真係喺嗰度食嘢嘅時候咧，我哋就感受到咧以前平山嘅 history 啊。 咁其實你都 promote 緊呢樣嘢，唔係單止即係我哋即係食咗一餐咁多咁開，唔係即係食完話好多嘢食啊咁咁開心啊。其實係 promote 緊成個香港啲人。 係哦，有段時間旅遊發展局即係嗰陣時咧，因為係初通常我哋初三喺、即係以前咧，初三就年假之前完之前咧就處做呢件事啦。咁咧就。以前咧就呢個旅遊發展局嘅嚇、旅遊發展局咧，咁啊佢哋就會每年都會請啲國際性嘅啲媒體咧嚟香港咧行花市啦，行花市啦，初一花車遊行啦，咁、然後咧初二咧就係、放呢個煙花，咁咧就咁咧即係嗰幾日咧都啲遊客好多人，即係好多人嚟香港過年，普遍好多人嚟香港過年啦。咁初三咧就因為我初三以前啦嚇，後來我先改咗。咁初三咧就係嚟我哋祠堂食盤菜。咁食完盤菜嗰晚有啲人就嗰晚飛走啦，半夜飛走。有啲第二日飛走。咁對佢嚟講咧，佢哋都係覺得一件係一件事嚟嘅嗰時，即係非常之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咁咧就即係我都諗唔到整整下係變成咗，亦都 promote 咗為盤菜嘅文化，因為。是如果不是因為這樣，不是我們這個，即是我這樣做這個盤菜宴呢，其實香港人對盤菜是不認識的。 沒 錯。那也都，即是我們的同村兄弟呢，即是他本來是做公務員的，那他爸爸呢，就是，即是我們村幾十年，即是以前條村大呢，僅有幾個是廚師，是即是人飲宴，年中一定很多飲宴的祠堂，即是他們就是做打盤的盤菜的師傅。那所以他們也都是，後來他做了自己一個生意，做得也都非常之成功咯。那也都，即係講心佢，今時今日周圍都有盤菜啦。而家即係盤菜點樣嚟咧？其實講緊就二三十年之間，就係、由我媽媽嘅生日喺祠堂搞嘅盤菜咧，就 end up 變成而家香港嘅盤菜嘅文式、盤菜嘅文化咧，過時過節。 對我嚟講咧，就算咧嗰啲山珍海味啊，即係五星級酒店 provide 啲盤菜俾我咧，但係都唔及平山嗰個咁有味道，係咯，即係個 嗰個就唔係淨係食嘅味道，都係好食啦。咁啊，仲有成個環境啦、氣氛啦、啲朋友嘅 gathering 啦，咁亦都有啲即係可能你好想啊，小鳳姐啊咁樣又出現啊，好多唔同種類嘅朋友啊。 希望第時 我最開心嘅幾年咧，阿仙姐同寶珠姐佢哋都有出現咧，呢個係我非常之開心嘅事。好啦，咁嚟到咧就星期四嘅廣東廣西差唔多啊嘅時間，好啊，聽晚先。听晚星期五晚广东广西的话题就是工资的定义，胡世杰、黄仲远去跟大家分享的。咁咧就嚟只歌，只歌咧就是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不要只是话平日啦，或者是过年啦，我哋晚晚都要《今宵多珍重》 嗯。 好啦，十二点钟之后咧就有 K 歌， 一定要 听好歌要听 K 歌。好，拜拜， 拜拜。Yeah.